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嘅。 喂， 唔系上次牛医生嚟咗啦，好啊，大家好开心啦、啊、吓，即系牛医生做录音就 系咩？啲网上反应如何啊？ 喂，都好啊，因为牛医生好耐冇翻嚟啦，其实、第一就系佢考试啊， 我都未听添我咯。 系啊，其实佢讲就嘻哈哈轻轻松松咁咯，因为牛医生又真系冇乜时间啦，即系见佢嘅时间又唔多，咁啊考试啊更加即系不在话下。 佢考系咪要啲医生都要不停进修啊？而家都 嗱，好老实讲，你唔进修，你出嚟打工，人哋会夹你。 嗯、 即系而家做医生已经唔同以前咁，以前 好似话做护士都要成日去读 course。 系啊，我屌佢个脑。 你有冇读咧？ 冇。 你读点解唔读下咧？ 屌，读完都冇职升嘅，同埋你夹唔到我啊嘛，我呢啲职卡。 哦。 即系你。點解而家啲護士好中意讀書，就因為有職升啊嘛，即係嗰個吸引力咪大啲咯。同埋牛醫生嗰啲都幾撚大鑊㗎，因為你唔讀咧，人哋佢而家打工啊，咁人哋就會夾佢咯。喂，你又少咗啲專科文憑喎，你又少咗啲專業喎。你而家做醫生唔同以前，以前做醫生你屋村醫生，你以前住公共屋村㗎，你去公共屋村嗰啲屋村醫生排個隊㗎啦，分分鐘就係你九點鐘排到十二點先有得睇㗎嘛。係 係係，一個鐘啦，即係冇咁誇張嘅。 而家唔同㗎啦，而家啲醫生屌咧，你見都冇證嘅好多都。 冇證啊，係啊係 啊，好多都冇證啊，屋村醫生。 即係證明就係醫生其實而家就 係供過於求咯。 係供過於求。 係啊，你唔同以前係求過於供啊，而家。 屌鬼咩？個個都走去讀醫。 咁啊係，啊呢集講一集呃閪屌。 呃閪屌。 啊，我哋講一集呃閪屌先。出咗條 B 先，唔係點解我揀唔到啊？ 我初頭就懷疑阿牛醫生係諗住走去呃閪屌，所以讀多啲文憑。 唔關事啊，而家你 多啲文憑有冇閪屌嘅咧？ 都冇㗎。 都係屌下護士啦。 護士即係好老實講啊！而家嗰個情況就係你去溝，即係你去醫院做啲護士。以前有啲叫 Doctor Killer 噶嘛，即係入去之後就諗住識個醫生就唔撚做噶啦。而家你做咗醫生牌都唔係好似想象中咁撚悠閒嗱。我認識幾個醫生， 唔係喎，我睇嗰、那個妙西仁心嗰啲醫生成日都落班飲嘢。 屌你啦，落班飲嘢，屌你喺鏡邊飲嘢都唔撚得閒啊！落班飲嘢，我話俾你聽啊，筍哥，而家做醫生嗱，而家醫生頂薪，即係你去到 COS， 即係嗰 consultant 啊，或者係嗰啲即係 senior medical officer， 我哋嘅 SMO 啦，即係嗰啲即係顧問醫生都好啦。你嘅人工大約你十雞嘢到啦，即係十零雞到啦。咁你普通一個醫生啊，牛醫生嗰啲掹盡八雞七八雞咁樣樣。好老實講，你而家七八雞你做咗醫生牌都唔可以唔做噶。 嗯、 即系唔系你想象之中，哇揸 Benz 出入啊，屌你名店出入嗰啲， 十鸡嘢一个月都揸到 Benz 嘅 ，Benz 都系三廿零万啫。 唔系你老公揸啦，你老公翻工啊，咁你供楼咧，我好多识嗰啲医生，即系住附近屯门元朗嗰啲间屋，有啲仲细过我。咁、 嗯、 两公婆，咁你仲要买份保险 cover 你自己嘅，即系佢惊一有咩事钉拆咗之后，咁你冇保险 cover 你。 不过做医生嗰个健康风险都好高，讲真。 唔系，同埋你时间长啊， 嗯、 即系时间系好捻长嘅做医生。第一，第二样嘢就系你嗰、那个即系出嚟嗱，你妙洗人心嗰啲就系话啊，得闲出嚟吸瓶啊，饮下嘢嗰啲。你出嚟做醫生有啲咁嘅醫生嘅，出嚟自己掛牌拗撈嗰啲咯，即係你要同人打好關係，你先會有咁嘅即係日子嘛。如果你喺醫院裏面做，你根本都唔使拗撈，根本冇時間你拗撈。 不過其實講老實，即係如果你係自己有個有間醫務所 啊 掛牌睇下醫生嘅話，你係即係冇嘅，你做醫生就好簡單，即係有啲熟客仔噶嘛。 啊， 如果你醫術又唔係太糟糕嘅話。都總係有兩三個翻頭客咁。 屌，阿筍哥，阿牛醫生以前自己開鋪，鋪租未撚夠俾， 係嘛？ 真係㗎，你淨係俾鋪租唔撚夠，你一個禮拜先得嗰一兩個翻頭客。仲有一樣嘢喎，你而家睇醫生好現實，睇兩次唔好，你睇唔睇？ 咁啊係。 咪係咯，屌你嘥撚氣啦！所以而家醫生落藥重撚到啊，根本屌你老尾，用粒核彈炸曱甴咁撚上下，咁所以你。即係好惡做啊！而家做醫生，你唔同你揸刀揾食喎，揸刀就係你手術刀，你出名嘅話，咁你就真係可以撈到 嘅。大確手啊！ 係啊，但係而家你好少話出嚟揸刀揾食，你揸刀揾食嗰啲，你要熬好多年啊，喺政府裏面你先儲到班客啊嘛。即係人哋話哇，你手刀真係得喎，你出到去無撚啦啦話我手刀得，唔撚係話俾你開，屌你死唔死人㗎、啊、大佬，你殺人啊叻啫，醫人叻唔叻㗎？即係好撚砸使啊！所以上網有個。網友問我哋做獸醫揾得多錢定做人醫揾得多錢？我話俾你聽，好現實講一句，香港要揾錢做獸醫， 你做貓貓狗狗嗰啲做切絕育手術，你閒閒地而家收你五嚿。即是五嚿水落樓，咁絕育手術幾個鐘就搞撚掂啦，好易砌曬，死撚咗又唔關我事嘅。你去睇一睇貓狗嗰啲，上次我帶只貓貓去睇醫生，你都唔使講多啊。急症坐底，你攞張信用卡俾佢咧，佢要你俾按金噶。一個啊過你佢上次我只貓好似要輸血咁啊，搞搞埋埋，一個已經過你三皮嘢啦，唔過數嘅。佢問你有冇按金俾，因為驚你唔俾錢啊。佢留醫嘅只狗，即係貓貓會喺度留醫嘅，咁一個過你三皮嘢啦，咁。每一次仲收你千九幾蚊添，你冇得講嘅，因為你即係你錫佢，你帶得佢去睇，咁就 係。我個老友佢近排只貓唔知腎病啦，腎病，跟住然後就話唔捨得同佢洗腎，但係都同佢換血，講緊都洗好多錢啫喎。 洗腎唔捨得， 係啊， 可唔可以換腎咧？ 我唔知咧，貓得唔得啦嚇？ 真係唔知啊，但係嗰只貓點啊？而家即係佢要。几多日换一次血啊？ 知啊，阿客嚟，即系阿客，你唔会问呢啲嘢啦。 咁啊系。 系咯，不过我就觉得，即系养小动物，如果你话，即系你中意佢嘅，你就要照顾到佢先。 系啊，因为感情呢啲嘢好得意噶，即系你 小动物都。即系到时你几多钱你都俾噶啦。 系啊，你唔同人、啊，人你唔舒服执药食啊嘛，再唔舒服政府睇啊嘛，猫冇政府医生噶嘛，大佬，猫你带佢睇肾，咁咪叫你人道毁灭咯。 系系。 即系你打去爱护动物协会，佢同你讲人道毁灭啦，咁样。咁所以你香港要搵錢，諗都唔使諗啊，做獸醫真係做獸醫咧好多水啊！ 同埋佢個名字都幾得意，叫人道毀滅，點解唔叫安樂死？ 屌你啊，叫不人道毀滅啦！屌你老味，人道毀滅。 喂，我哋翻轉頭先啊，阿閪屌啊！ 係， 因為點解咧？講起呢個題材咧，就係講起近排有個呢單嘢都其實幾輕鬆 啊！ 就係、是、講下呢個茅山師傅。係。佢咪同人哋做狗子 轉賣嘅，真係屌你老味！ 然後咪走去即係呃個 Lemo 嘅 Lemo 呃佢錢嘅。 係， 跟住然後咧，我哋即係同啲朋友討論啊，講起呢單嘢。如果一個女仔十九歲你做得 Lemo， 咁應該個樣都唔差啦，係咪？ 一定有啲 即係身材都唔會太差，係咪先？即係樣你樣靚，即係樣唔差，身材唔差，仲膽正命平，肯同人哋上下床嘅話。即係你同阿魔術阿茅山師傅都上得到啦，屌你即係你 同個老細上好過啦。 咁你都咁都轉唔到運，咁你都真係幾黑仔喎，係咪先嚇？ 唔係我諗呢啲心態係咁嘅，同茅山師傅咧佢係甘心命大，同個老細佢又覺得屌你我上完床之後有冇運行㗎咁撚樣，即係有冇著數啊咁咪死當爛 檔。即係你都幾得意嚇，即係你反而係覺得咧信一個佢對你其實都冇保證啦。 你哋聽我講。打岔你少少啊，咪等於牛醫生咯。牛醫生今次喺新加坡翻嚟，咁咧佢開頭去嘅時候就買一張1400蚊嘅來回機票，港幣好撚平啦嚇，700蚊來回。咁翻嚟佢諗住死計爛計，屌你今次仲唔著數？屌你老味，點知蝕著？睇錯機票，機票嘅時間咪24小時制嘅。佢0635佢又睇撚咗，以為1835，即係晏晝去撚到機場冇機搭，卒之啊新加坡航空頭等翻嚟香港咯，因為冇飛機啊。咁啊，使10000多蚊咯，嗱等於僆模咁撚樣咯，即係你同僆模一齊，個僆模話啊，屌你老尾左計右計，同老細上床冇運行，不如試下同個風水師啊，屌你老尾可能有運行啊，同佢睇上腦。 同埋都仲要俾錢添，你諗下同老細上床，佢都叫俾翻錢。 啱啊。 係咯，你同個風水師上床，佢俾你俾錢佢，屌人哋仲要施工上身添。 屌佢老尾施工上身。 哇！呢下真係好笑，即係咧，你諗下呢個佢點樣作工咧？佢話就上身之前咧，就合就要結手印，跟住就揼地，咁啊施工上身，跟住然後就震一震， 試一試先先。 咁咧啊，施工啊走咗，即係我心諗，即係呢啲係咪？其實即係當然啦，我哋 呢啲直頭係騙徒啦，屌你！ 即係宗教嘅嘢，我哋就唔過問啦，屌！ 哇！呢啲仲唔係騙徒？屌你！你信唔信耶穌會上身啊？我話唔撚信啊！耶穌上身呃鳩我啊！ 唔係 耶穌上身，愛因斯坦都上到身啦！屌你！ 我哋都保持住比較開放嘅態度啊！屌！但係我覺得呢條友都渣嘅。即係點解咧？即係如果你係呃閪屌嘅話咧，其實你都即係呃得全面啲啊嘛。即係佢同呢個法庭作供嘅時候咧，佢就同個官講，個官唔係即係個檢控另外嗰邊檢控官係問佢，就話點解如果嗰個係你個女嘅話，你會唔會同佢轉運咧咁樣？咁然後咧佢話，如果係我個女嘅話，即係我諗佢嗰時候咧已經過唔到自己個關啦，已經。 啱啊啱啊。 跟住佢話如果係我女嘅話，我咧只係需要同佢改名咧，佢個運程就會轉啦。係、並唔需要做啲九子大法嘅。咁你心諗調翻轉，即係你點解唔去同個客人改名咧？咁樣，即係如果有另外一個 alternative 嘅話，即係有另外一個選擇方案嘅話，佢點解唔 propose 俾個客人，但係要 propose 呢個博嘢大？ 啊！我今日見你有啲唔同喎，而家先知原來睇阿蘇嘅神歌。 我睇咗好耐啦，上次上嚟都冇㗎。係 啊， 係啊，係啊。跟住然後這個即係由呢即係如果佢係一個、啊、即係佢真係要呃人咧， 即係應該係 啦。佢現場應該講喂，到時施工上身，反正我又唔會寫精嘅，施工屌咗佢關我撚事啊！ 啱啊，唔係有一啲人做嘢係咁噶，你蠢，唔係佢唔係蠢啊！你一係精就精到尾，一係做壞事你壞到尾，咁你先可以成功啊！等於我想講兩個人，佢哋係世界上出名做壞事好出色嘅人，第一個布殊。到時到而家都唔承認佢係侵略伊拉克㗎，佢都話係去揾曬殺傷力武器㗎，揾到咩？一樣揾唔到。佢唔承認係戰爭㗎，佢承認係反恐啊。第二個希特拉，希特拉佢根本由頭到尾都冇承認過自己係錯㗎，啱唔啱先？佢由頭到尾都覺得佢自己做嘅嘢。 我覺得毛澤東都係啦。 毛澤東啊，嗱，毛澤東，你話佢錯又錯唔曬嘅，我覺得。即係佢錯唔曬， 唔係咁啊！呢、這個後世評定咩七分功三分過啊嘛， 係啊係 啊, 啊。不過 佢最叻一樣嘢就係令到中國餓死幾千萬人。 咁其實都係一個優點嚟嘅。 等中國嘅財政資源分布好啲啦，嘅財嘅即係農物資源分配又好啲啊。 不過有時就即係講事就咁樣講，即係如果嗰件事唔係發生你喺自己身上嘅話咧，其實就點都得、 啊， 因為一係已經過咗去㗎啦嘛。 啱啱啱。 即係西班牙咩感冒死咗2400万人咁樣，我幾得意啊！ 歷史係 即係我哋感受唔到嗰種悲痛嘅。 啊唔係歷史，米蘭昆德拉講一句嘛，歷史係一開頭已經係被原諒㗎嘛，即係你歷史做乜嘢都冇所謂 㗎。係 sure sure， 同埋咧，你諗下我近排睇有一套鹹片，咁啊好好好笑嘅，有中文對白嘅。 係。 那個內容咧就係講咧。 四仔三仔。 四仔嚟。 四仔有中文。 三仔嚟，三仔嚟。咁個師奶咧就唔知叫乜藥妻㗎嘛，咁肯定即係人妻嗰啲啦。 係。 今日然後初頭咧我都唔睇啊，見到佢年紀都有翻啲年紀唔睇。 最中意睇中女。 跟住後來咧見到佢啲對白，咁佢話你係咪好需要錢？ 啊。 跟住佢話係啊，好需要錢。 啊。 佢話咁點解你哋拍？即係其實揾錢有好多方法，點解你拍片咁樣？ 啊。 佢話其實我冇乜生活技能，但係咧已經去到喺經濟上唔可以負擔嘅地步啦。係。佢話一陣間你拍你知道你嚟到呢度做乜？知道。你會唔會覺得好害羞？佢話會。佢話但係咧，請你喺一陣間真正工作嘅時候咧，唔好表現出一啲唔開心嘅樣子咁樣。 啊。 咁啊好咁樣。係。啊，我心諗睇住佢嘅時候咧，如果佢係假嘅話咧。 啊。 咁啊，即係呢個係場戲啦。 係。 咁樣咧就都冇乜所謂。但係如果萬一呢個係真嘅話咧，咁咧我心裏邊諗，其實咧即係我哋其實幾中意睇到人墮落嘅，其實即係咧，當我哋睇緊嗱，當我睇緊，你聽埋我講先，即係當我睇緊呢段片嘅時候，開頭咧覺得啊，點佢由咩原因去吸引我睇咧？ 係， 我就係睇緊呢個女仔咧，又點樣係因為佢好需要錢， 係， 跟然後拍呢套鹹片， 係， 跟然後咧中間咧去忍受咧佢自己覺得被侮辱嘅過程， 係， 然後從而我覺得都幾興奮咁樣， 係， 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就分析到啊，其實咧原來我哋睇到人哋折墮咧，我哋幾高興嘅。所以咧，譬如話有時咧，我哋講下，哇，咁毛澤東啊，當年餓死幾千萬人，哈 哈你唔使睇咩近嘅，你睇九一一啦，雙子大廈一跌低幾撚啊，買手掌啊，大佬。 即係其實咧，我哋咧望到一啲人咧，其實或者係一啲政權或者係一啲有啲嘢啦，佢往下走嘅時候咧，其實好簡單，你有個波見到個斜波跌落去，咁碌咗去，你都覺得幾好睇噶。或者你見到人哋跳蹦珠針，哇！咁跌落去，你又覺得幾好睇噶。即係咧，其實就當然啦，佢哋未必可以做一個比較式啦。 唔係人生係我覺得人係好享受睇人哋墮落嗰一刻。 係啦，中意望到人撲街。 係呢個係人嘅本性嚟嘅，亦都係動物嘅本性嚟嘅。嗱。動物在覓食過程裏面永遠揀啲最瘦弱的，你隻獅子不會揀隻最撚狼的 所以 即係怪獸嚟食㗎嘛。 今朝看新聞咧，講有個唔知歐洲邊個教會啊，唔記得咗啦。咁啊，話啲神父非禮咗，咪強姦咗320个小朋友啊。 係。 跟住然後咧，我就開始諗啦。啊，這個究竟是因為 神父通常都有戀童癖啦，定係因為小朋友嘅反抗力比較低咧？ 係， 即係離唔開呢兩個原因㗎啦嘛，已經係。跟住然後咧就，如果用你個理論咧話咧，就係後者啦，就因為小朋友反抗力。 啱，你見我哋個社會都係㗎，即係你見強姦都係揾啲愚弱啲嗰啲去強姦㗎，你唔會揾個哇屌你老尾大媽撒，屌你撲街，屌你一隻手箍撚低兩個嗰啲女嚟姦㗎嘛？屌你！ 啲石黑龍啊！ 係啊，你唔會揾嗰啲女嚟姦，你都常揾啲哎呀呀吞完即仲識笑嗰啲咧。 喂，好難喎、啊！喂，其實你講真喺你咁耐嘅玩女經驗裏邊咧。啊、有冇啲女吞完精仲识笑嘅咧？ 有，你几千蚊都有。 即系嗰啲通常我反应系点嘅咧？即系其实通常叫鸡有冇包吞精呢个部分嘅咧？ 有啊，而家有噶。 通常 今次咪有。 系咩？ 系啊。 即系吞埋落去嘅。 吞埋落去。 唔系通常口爆嘅啫咩？ 口爆，有啲好吞嘅。 爆完就吞咁样。 吞完都要翻出嚟。 咁啊，价钱系高啲咁样。 一样几嚿水。 哦，系咩？ 爆完都要翻出嚟啦。 哦 ，OK。但会唔会笑嘅咧？ 笑啊，都好少閪有閪面嘅金鑽。 係咩？ 係啊，金鑽好少。 我聽啲 friend 講話去唔知去佛山啊。 哎，你講起大陸，你講埋先啦，順哥。 佢哋話嗰次嗰條女咩口爆 啊， 爆完之後咧就。 梗系咁啦， 即系咧对住垃圾，跟住然后咧，佢嗰日同我讲，我要讲乜嘢啦？佢话：哇，嗰时候我自尊心梗系受损啦。即系我话点解？ 啊， 佢话呢个佢觉得。即係佢覺得佢唔尊重我啊！ 喂，點尊重你啊，大佬？等人而家攞毒痰落人哋個口嗰度，咁唔通叫人吞撚咗佢咩？大佬，即係人哋呢個係職業嚟噶嘛？ 佢希望佢係多啲 manner 嘅。 屌你啦 ，man 佬，你個戇鳩啊！屌， 攞翻我隻手度俾你摸一摸先。 戇鳩啊！屌，佢係咪黐線㗎？屌，你俾幾百蚊啊，大佬？而家幾百蚊好撚滯啊！ 知 啊， 俾錢。 因為你。即係你講起大陸，琴日我聽收音機，嗱呢單嘢就，因為我唔係第一次聽呢咁嘅嘢，咁你話說收音機咧，嗰個人就話佢喺深圳見過客，咁咧佢一個深圳好高級，等於中環置地咁嘅商場，即係邊個商場啊？ 喺邊度啊？ 深圳啊，好高級嗰個商場。 唔知喎、 啊。咁咧佢就話同個客一齊食嘢，咁啊接到個電話，咁啊諗住去廁所屙毒尿，喺聽電話嘅途中，去廁所途中，咁咧就突然間失去知覺。到落車，即係到自己起翻身有知覺嘅時候，已經喺條街度，啲衫爛曬，個面爆曬光，個身上所有嘢冇曬。咁佢第一件事醒嘅時候係咩咧？摸一摸個身有冇刀痕，驚俾人切撚咗腎出嚟。咁咧，佢就係單嘢報咗警㗎啦。咁咧就即係唔見曬嘢，女朋友上嚟接佢，個客啊，周圍揾佢啦。咁唔見咗個幾鐘頭，原來就喺個商場俾人笠撚咗，即係打撚暈咗之後就笠上車。咁咧，我其實咧就唔係第一次聽啊。咁有一次咧，咁我去澳門做嘢嘅時候咧，有一個古惑仔同我講，我話：咦啊，唔見啦，邊個嘅？佢話：係啊，喺珠海度俾人劏死又瓜撚咗。咁啊點解咧？原來個友仔咧，即係古惑仔嚟，咁啊戴條好大條嘅金鏈啊、金手鏈啊、金撈咁，喺珠海夜即係夜市嗰度，即係夜場嗰度玩完，咁我去食宵夜啦，喺條街嗰度咧就俾人老笠。咁咧即係捉到個賊，個賊講翻出嚟嘅，後屘捉到啊個賊。咁原來咧佢。就老笠之後，因為佢咪就飲到貓貓地啊，咁就老笠。點知佢還拖，還拖又點咧？一拱拱埋佢個賊話唔想嘅，一刀劏落個喉嚨度，咁啊割喉咯，真係割喉，咁就瓜冧咗柴。咁因為你還拖大有翻咁上下大咪，佢驚你嗌啊嘛，咁啊冇計啦。即係我唔係第一次聽，所以你叫我上大陸滾啊，或者係點？其實我有所保留啊，因為你喺香港滾、澳門滾，你點衰啊，都係俾人屈錢，你唔會冇命啊，真係會冇命啊！呢啲我好多年前個老細啊。嗰陣時上大陸呃閪屌嘅真係，咁咧個撲街咧就做假牙嘅時候咧，有一次我接佢過關，佢就打電話嚟話俾人老笠，咁我接佢過關，哇俾人打撚到我諗塊面啊！如果真係要聯針啊，冇七八十針你都唔使收得手，佢俾人攞煙灰盅咧係咁打啊！咁咧喺卡拉 OK 裏邊點解咁咧？佢即係條女帶佢入卡拉 OK 去唱歌，就話我哋唱完歌先去屌閪啦咁。點知一入房咧唔夠十分鐘咧，嗰條女一開門咧就有幾條大漢衝入嚟。應該就係夾撚埋㗎啦，佢就話入到嚟係咁打咯，打完之後咪搶撚曬嘢，暈撚咗喺卡拉 OK 嗰度咯。 嗯、 即係佢直頭個鼻梁都爆啊，咁樣打車好似石黑龍咁撚樣爆開咯。 哇成个嘴咁样爆撚到，嗰阵时好多年前啦，咁深圳仲未话有咁先进，十鸠几廿年前啦，即系仲未有咁先进嘅医疗啊，佢又翻来香港一过关嘅时候，个关员仲问我，喂你使唔使帮手啊？佢话唔使啊，呢个学师嚟啊，指撚住我九护士话，呢个学师啊，佢帮我即系带我过关，哇打撚到几撚金， 几好嘢喎，佢仲即系其实打到咁仲行到翻过嚟喎。 瞓撚咗一日㗎，間卡拉 OK 度，暈撚咗一日㗎啦，原來，即係到啲人入去嘅時候，啲血都乾撚咗啦，已經，即係嗰條女醒啊，閂撚埋道門，開大個卡拉 OK 嗰啲聲咯，又閂撚咗燈，你入邊知撚啊，要嚟吊緊閪啊嘛，哇，屌你老味，如果咁撚咗，我真係唔夠膽翻大陸等啊，即係啲人成日同我講，阿九護士翻大陸滾冇嘢，因為我真係即係聽得多啊，你滾一百次、一萬次真係冇嘢，一次收皮。一次收皮， 系冇系啊！ 嗰阵时好多年前啊，但系而家唔知系咪咁啊？有一次我听个古惑仔，佢又系唔去大陆滚嘅，咁啊嗰阵时喺澳门，佢又去啊珠海滚，咁去珠海冲凉，咁冲凉之后咧就发觉个 locker， 即系佢锁系 locker， 佢话屌你，原来佢哋话后边个 locker 开得嘅，即系你个 locker 锁落去嘥卵气嘅，后边攞翻你嘢，咁咧佢话个银包少卵咗钱。咁咧，人哋就話啊咁樣啊，你過嚟呢邊慢慢傾，一個到嚟咪打佢搶你埋嗰嘢，打到好撚金啊！即係佢唔係一般打，狂打我屌！即係佢為咗搶撚埋啲嘢咪狂打咯！哇屌我即係我而家唔知係咪即係上面開明好多，但係都係唔係好夠膽去咯。所以你咪成日叫我去波推啊，唔係唔想，係唔夠膽，即係一次。一次就搞掂啫，你冇去啊得，唔系我惊呢啲咯，即系我唔系惊话去滚俾宝宝龙知啊嗰啲咁，我系惊呢啲啊，即系你话十五日行政拘留我都未必惊，入到去你起码都唔敢打差人嗰啲，即系你公安嗰都唔敢打咁贼你啊大捻镬，真系大捻镬怼鸠你，人哋因为大陆好得意噶，佢一知道你踢捻爆咗佢啲嘢，咪怼鸠你咯。嗰阵时我有个老友咪系咯过关。喺嗰、那個深圳灣喺深圳過關去廁所，兩個人去，我話我唔去啦，出到嚟成面漂白粉，因為你揼面粉你會撐得大隻眼嘛，漂白粉唔得啊嘛，揦眼嘛，大髀插住把刀，個身啲嘢冇曬，原來佢喺入面搶你點咧？佢驚你望住佢啊，咁佢一灑灑扎漂白粉嚟，隻眼都半失明狀態，而家都一刀刉落你大髀，等你追唔撚到，哇咁撚長啊把刀，插撚入大髀，俾我大髀穿撚開兩邊啦，大佬好撚痛啊，刀仔刉大髀，屌你！即係一聽到呢啲我唔夠膽咯，即係都驚㗎，即係你話唔係唔驚都有 驚㗎。真係驚啊！啊咁啊，牛醫生啊真係好撚勇敢啊，而家真係。 牛醫生都舐過嘢啊！ 佢不上哀屌 啊！佢咁啊係屌！我哋講翻今集哀屌啊屌！ 咁你有冇食哀屌咧？有 話多唔少啦。嗱，我近排啊睇村上春樹，即係迷戀翻村上春樹啊！因為近排啊村上春樹出咗新書 IQ 八十四，咁 IQ 八十四買咗未睇？咁之後咧，我以前我村上春樹睇到呢個《國境之南，太行之西》，覺得佢不力頹廢，冇買。咁而家又追翻嗰啲小説，全部買翻曬嚟睇。咁啊，村上春樹有一句説話喺《挪威的森林》裏邊講：男人喺女人面前講一啲圓如又圓嘅説話嘅時候，最終嘅目的都係想將隻手伸入你條內褲裏邊。嗱，男人咧就好中意挨屌嘅，話俾你聽，挨屌係一樣好過癮嘅嘢嚟嘅。第一唔使錢啊嘛，第二樣嘢可以表示自己嘅成功感啊嘛。咁即係以前真係即係試唔少啦，挨屌咁啊呃，即係講真呃嘅時候，你會呃嗰啲怪獸啦、大大咁啊、大萬樓嗰啲，屌你老味！ 其實又調翻轉咁諗，其實佢係咪即係真正係真係俾你呃咧？定係佢係其實佢都 aware 到你其實係呃緊佢，但係佢都半落搭嘅狀態，即係佢喺你身上面攞咗唔少著數咁樣啦。 咁啊係，但係有啲人挨屌人係噶嘛，即係真係 零成本咁樣。 零成本啊，得把口啊！我哋個網友咪講咯，佢話我哋應該咧就同啲靚妹咧溝通多啲。咁咧佢話有一個 friend 咧年紀好大㗎，好多契女。屌你讲真啦，要女倾偈，阿妹嗰个成日搵我倾心事啦，屌系唔搵你啦，屌！ 不过呃閪屌嘅成本其实都几高， 几高噶？ 因为其实咧，尤其咧，即系首先我哋有个地缘因素可以讨论开始啊。 系。 即系香港呢个地方太细。啱。即系你话咧，万一呃完閪屌之后咧，其实你譬如话你住美国咁样呃閪屌系冇问题嘅。 啱。 屌你去呢个北部呃完，即系咪去中部？中部呃完，即系咪南部啦？ 系。 即系其实你有好多位走啊。 系。 去到呢个西岸屌完到中岸咁样，即系同埋周围都有嘢做啊嘛。 系。 即系你唔会有一个担忧就系话，喂，我呃完閪屌之后咧，哇，屌我仲俾人唱，个圈子仲咁细。屌你咪即系你可能喺东岸臭咗之后，你去中岸冇事咁样。 咁但係咧，香港啊比較拗撬，即係地呢個地方太細啦，同埋咧大家聚居喺幾個重要嘅地方，即係譬如話大家都喺尖沙咀，大家喺中環喺度上環，或者航頭本身就好窄，即係咧大家如果喺同一個 generation 裏邊識嘅人亦都好多。咁咧，所以萬一尤其咧重要的一樣嘢咧，就係而家喺係真係呢個 Web 2.0 嘅年代。即係咧，你萬一做錯。 咩叫 Web 2.0 啊 ？Web 2.0 係一種所謂網頁網上咧一種，其實係一種叫做係一個 Java 咧呢種程式嘅一個進化版嚟嘅。 係。 簡單啲講咧，就係一種即時 interactive 嘅網頁嘅function咯。譬如話你喺 Facebook 咁樣，你打句嘢，人哋即刻收到，佢又即刻覆翻你。佢又好似係一個 ICQ 同埋網頁嘅混合體咁樣。 係。 但係佢又唔完全係一個 application， 佢係將個 application 寫曬入個網頁入邊。 係。 咁呢個 Web 2.0 咯。 係。 咁樣咧就你會見到而家萬一你做錯啲咩事咧？譬如話我有啲 friend 請病假咁樣，其實咧就唔係請病假，就同人哋去咗 玩 出海啊，即係遊船河咁樣，都第日啲相 post 曬上網頁嗰度， 低能仔，跟住我成世都唔玩 Facebook， 咁 然後你有冇玩 㗎？我有嘅，但係我好簡單，我都係平時覆下嘢啊，講下嘢咁樣，即係咧俾你諗個 community 咁細咧。譬如尤其就是你老闆和你可能 share 同一個 Facebook 的時候咧，萬一你呃閪掉啊，你諗下喺嗰個 community 裏邊嗰爆炸力係幾咁強？包括在你成個 Facebook 裏邊咧，因為 Facebook 裏邊係有曬你成個 connection。譬如話你有500個 friend， 佢只要喺你個 Facebook 上邊打你呃閪掉嘅話咧，就500個人都知道曬。係。係啊，然後咧，佢可以喺網頁上邊公開你嘅私人資料啦。近排講緊喺廣東啊，廣州有一個村嘅村長個女啊。唔知呃咗個僆仔咁樣啦，跟住然後佢咪將佢淫照公開咗咯，嚇佢可以將你個名、身份證 number、地址、照片一次過公開咗喺個網頁上邊啦。 喂，但我想問下 Facebook 咧，可唔可以用個流嘅 email 覆，即係用個流嘅 email 開㗎？ 得， 流嘅 email 咁我 有好多人有167個 account 嘅， 咁個 account 裏邊啲朋友我。亂鳩咁 at 其他人得唔得噶？ 得，好多人 follow 你噶都。 係啊。 係啊，好多人 Facebook 呃閪屌噶，其實。係 啊。 即係其實咧，呃閪屌最偉大嘅工具就係由我諗都可以由 ICQ 開始講嘅。 係。 係咯，即係咧。 當年 ICQ 咧，個個都話自己屌你老尾，呢個財進啊，屌你老尾，同老婆關係唔好啊，屌你出嚟又 唔開心 啊，出嚟揾你傾下偈，傾下偈又上下牀咁撚樣。 我記得我好似以前講過啊，我以前咧話説咧就喺屯門有間黑房仔。 哦，你講過嗰單嘢啊，屌個僆仔出嚟啊嘛， 跟住然後咧嗰時候咧就話自己護士。或者護士咁啊，冇嘢做，好悶咁樣。男朋友又唔喺香港，咁樣你過嚟陪下咁樣。跟住然後嗰陣，當年我同我師傅咧就喺黑房度上網啦。上網之後咧就話約佢去嗰個叫咩啊？鳳地啊，鳳地輕鐵站咁樣咧就約佢等咁樣。今日我哋咧就坐喺正對面。 屌你老味真係好撚多呢啲咁噶，屌！ 然後喺度狂夾啊，跟住然後咧嗰條友仲係著咩？哇！真係好多年前啊，著公牛嘅 T 恤， 唔係嗰個叫 短褲， 跟住後仲係著對嗰啲咩戈頓嗰啲咩 Michael Jordan 嗰啲籃球鞋咁樣咧，屌冷係即係冷係成個 sport look 咁樣咧，跟住我哋兩條 友 sport look 俾擺俾人襯 look 咧， 即係所以呃閪屌咧就話嗰個。嗱，你諗下，如果我哋陰質啲咧，我哋直頭影埋佢相，跟住然後仲要扮護士咁樣喺網上邊咧散播呢個消息，話呢個人咧就係想屌我。 不過阿筍哥，我又想同你講，閪屌係雙方，即係你另外一方都要俾你。 撚屌， 即係都要俾你。 有冇呃撚屌咧？ 嗱，近排我即係講得嚴肅少少啊。近排沉入咗村上春樹嘅世界，嗱，村上春樹嘅世界係一個異容好豐盛啊，裏邊唔同普通小説交一二四六，佢異容好豐盛，亦都係好富有真實感，但係咧好衰唔衰佢係離地幾公分嘅，永遠都即係你見個古仔係圓空啊，喺空中裏邊，咁嗰種感覺係好蒼白，嗱，都市人有一種好蒼白嘅感覺，我識得有啲女仔佢喺 ICQ 裏邊識，咁啊之後就冇出嚟冇呃閪屌啦，當然就咁啊，大家傾偈嘅時候佢話。有時會覺得生活好悶，就真係想揾個人陪一下。咁陪一下嘅時候，大家成年人咁陪一下，就當然係上床啦。咁即係你唔會話，即係如果啱眼緣咁啊去開房咯。咁就唔會話戇鳩到即係飲杯嘢咁啊走。咁可能呢種歸根究底係都市人嘅一種蒼涼。嗱， 酒吧好多呢啲人，即係你有時 我又唔見咗， 講真話 成個酒吧啦。 夜晚啊， 我因為我中環區翻工啊，有時即係夜晚收嘢，可能推埋架車仔翻工先，一兩點咁樣啦。咁然後咧，有時行過去翠華度食嘢，因為樓下間翠華而家執咗粒啊。開始大家知道我坐標喺邊。 屌你啊！ 係樓下間翠華執咗粒，跟住然後就去咗蘭桂坊嗰邊嗰間翠華度食。 喂，不過嗰間翠華好食啲喎，蘭桂坊嗰間。 我又差唔多啦，全世界翠華都未一樣啊嘛。 梗唔撚係啦，屯門嗰間翠華嘢唔好食啊。 大興村嗰間。 係啊。 嗰間係咪第一間咧？ 唔係第一間翠華，好似係真係喺蘭桂坊嗰間。 係咩？ 係好似係。 跟住然後成日都有時見啲 OL 咧，一兩點到咧就開始踎喺地下噶啦，嚇飲到啤啤呼咁樣，嚇有時我聽阿松哥咧，係啦，阿松即係有時聽阿松哥講話，以前佢翻大學做嘢啊，即係久唔久悶無聊個頭嘅時候咧，就走。 寶寶龍你好， 就走去洗頭。 阿寶寶龍出嚟啦，因為起身。阿寶寶龍買一啲餅俾你。你唔好叫我老婆个名字啊，惨死你好难剪嘅声。不过有可乐，我买廿支啊，老婆。 佢又话闷闷地，咁但系又唔即系咧，你知啦，佢力保不实又唔想叫鸡咁样啦。 系。 跟住咧，然后咧就去洗头。 啊，你开。 跟住咧去洗。 开大声啲唔紧要啦。 咩啊咩啊？ 开电视啊，宝宝龙要录嘢啊嘛。 跟住咧，然后就咁唔敢落班飲酒，咁又遇到好多啲女喎，佢話。 大陸啊，唔同香港啊，我話俾你聽，有一單嘢，當年咧，我有個學師個就好震撼嘅，我話俾你聽嗰單嘢。咁咧話説咧喺酒吧裏邊飲酒，嗰陣時我哋都冇錢，我話説，咁咧就好多年前啦，咁我同啲師傅一齊去蘭桂坊，嗰陣時就即係啲師傅話：，喂，蘭桂坊，哇，大佬高級地方，你嗰陣時我著到好似黑衣咁，屌你嗰條牛仔褲仲係著紅色嗰條咧，屌你！咁咧人哋去蘭桂坊飲酒喎，咁啊一齊去啦，咁我冇錢噶，孭住個袋成個得人仔咁，即係直頭覺得自己好肉酸啊已經。咁咧話説咧有一個師傅咧，當年都幾有型靚仔嘅，咁咧就啲英文識兩句啦嚇。咁咧就見到有個菲律賓，應該係菲律賓 mix 呢啲即係南亞裔人士，幾靚嘅個女仔。咁咧就搭上咗。咁咧話説咧，人哋揸架車，咁揸架車佢又跟人上車，嗰條女又開車喎。咁之後咧夜晚黑點咧晏少少，打電話俾我哋，喂我哋而家係咩差館，你過嚟接我。佢上咗車之後，條女諗住同佢傾下偈，點知個撚樣就唔係傾偈，諗住揸人波。咁咪喺咩差館保釋佢啦？即係你唔好諗住屌你老尾，呢啲又閪屌你，你諗住啊係喎，屌你老尾我去啦嗰啲香港都 OL， 屌你老尾好撚現實，我話俾你聽。 喂，其實咧就 同埋你啊閪屌你喺香港，你真係要見面嘅時候咧，你開一有聲唔緊要㗎，小寶寶。因為咧你香港啊閪屌咧，你唔好諗住喺蘭桂坊咧，好似我哋而家咁嘅柒碌店啊！我話俾你聽，有一次我去上呢個英文課程，一坐低。嗱，嗰陣時我有錢噶啦，我用一啲好低調嘅名牌，嗰、那個 OL 由頭到尾噏得落腳，噏到落腳，你用咩名牌，幾多錢，全部準嘅。咁你諗下啦，佢哋嘅眼咁利，你出嚟呃閪屌，你著到平啲嘅西裝啊，你都未必呃到啦。 咁你有冇呃到嗰條女咧？嗰次啊？ 冇啊，大家上堂識嘅啫嘛，我目定口呆，即係咁貪心嘅屌你，即係我身上面掛嘅價錢，我哋全部知道。屌講真一句，即係呢啲。即係你想出嚟呃閪屌係真係要付出好多嘅，即係你第一要裝身，你諗住攞兩皮靚嘢出嚟裝身去呃閪屌，成日著嗰套戰衣都去叫雞啦屌你，即係嘥撚氣啊！即係所以見面呃閪屌嗰啲我又即係點講咧？唔係冇機會，但係就唔係好 啊！咁但係你有冇遇過女色狼咧？有。 有啊，艾曼纽，艾曼纽成日俾个玻璃渣佢，佢成日好渴望俾个玻璃渣大佬。 咁恐怖？ 阿老娘，屌你老味，冇渣啦啩？屌你，阿老娘好捻得人惊个样，屌，哇真系，阿老娘好似五啊岁咯。 系咩？老娘系边个嚟啊？ 阿艾曼纽咯。 我话艾曼纽就系老娘。 系啊，老娘哇真系，屌你好捻老啊大佬。 你好啦。 啊，你系咪要啊？屌你介绍俾你啊。 好新喎啲老鸡可以。 哇，好捻肉酸，真系唔好捻搞咧。咁嘅嘢，大佬，屌你個人真係，你真係女色狼啊！ 佢哋會唔會呃棍嘅走去？ 唔 知啊，阿毅第二個咪大提琴咯，屌！ 嚇， 大提琴上要坐落我度，哇！屌你卜一聲，我盤骨碎撚咗。 佢有冇去呃棍咧？佢有冇？ 佢冇去呃棍啊！佢成日都想，佢成日就借啲嘢抽鳩我水啊，打我車輪嗰啲。哇！屌你老味，我永遠就揸住我 final 攔撚住佢，屌你！唔好搞咁嘢啊，大佬！屌！ 真係恐鳩暴， 恐鳩暴呢啲。同埋啊，屌你覺得咧？係我哋都市人咧，喺一個情況裏邊先會發生噶。第一，資訊好發達；第二樣嘢，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既疏離又緊密嘅時候，嗱，我點解咁講？喺互聯網未流行之前，街屌少好多。 玩拉噶嘛以前。 啊，玩拉嘅通常都點解互聯網流行咗之後，我哋進入咗一個一切人被監察、一切人被審判嘅年代。我哋會覺得心靈好空虛嘅，翻工嘅時候我都係對住嗰班人，放工點解我要對住佢咧？嗱，所以我係堅決一樣嘢，唔玩 Facebook， 唔會再任何組群，因為你被監察、被審判嘅時候，喺你嘅工作環境已經係咁。 其實就好似咧， 放工我點解需要係咁？ 好似啲人住喺圍村咁樣啦，門口總係有兩個婆揸住把大葵扇嚇， 講八卦嘢， 講下八卦嘢啊，跟住數下今日有幾多人行入村莊，有幾多人行翻出啊咁樣。 咁你喺一個咁嘅年代裏邊，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好抽離。嗱，譬如我同我老婆阿寶寶龍咁啊，我哋有一樣嘢好堅決嘅，就係堅決翻嚟一齊傾偈。即係睇完電視之後，我哋喺床度點都會傾下偈啊，分享下嗰日嘅事件。咁你有一個心靈嘅交流，你個人個空白感會少一啲。如果唔係你成日嗰個蒼涼感好大嘅時候，你咪會覺得哦，我真係需要一啲嘅調劑。一啲嘅調劑最快嘅係咩嘅刺激咧？大人裏邊肉體嘅刺激，嗱，肉體嘅刺激係帶來你最大嘅印象噶，等於打一樣。嗱，如果你做錯一件事，我打你。这个肉体的痛苦是带来你最深刻的印象，叫你不要再去做一些错的事，做爱也是一样。它带来你一个很痛快的感觉，当中那个的印象是令你很深，你好像那一刻中是解决了那个问题或者那个闷的。 或者至少你不想吧。 是啊是啊。那男女都是这样，男女双方都是这样。那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你会很投入那一刻中的性爱的。那你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互联网爆炸，资讯发达，人与人之间抽离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你发觉一样东西很得意，在 Facebook 里面， 我虽然没有上，但我有看人家在 Facebook 讲的东西全部是假的。我有些同事的 Facebook， 我的同事放工又是玩的 Facebook， 和那些同事一起玩，翻工讲那套你接触他的人和他在上面的语言是两回事。那你就知道他一个人几假的人。即是你说他哪方面是真哪方面是假，肯定是 Facebook 那边是假。我日日对着他超过八个钟头。一个人他要掩饰的话，你对着他他是无可避免掩饰不到的八个钟里面。但是 Facebook 里面一两分钟几十分钟掩饰到。所以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会即是进入一个这样的年头，哀屌就是因为我们太过关系疏离，需要一些冲击。即是你以前你沒有這些衝擊，最多就是嫖妓咯，屌！ 但阿閪屌有什麼技巧呢？其實 阿閪屌啊，講些圓如又圓的說話。我以前認識個朋友阿高哥， 即是因為你要知道，即是因為你要針對呢，其實呢，即是你總是聽人哋講呢，我有個消防員的朋友，他呢就叫 我哋，他奶什麼啊，寶寶龍？ 奶鞋 啊。奶誰啊？奶阿筍那對拖鞋啊？喂，咁 你奶下先啦，奶下先。 哇！屌你个邋遢，大佬奶死我只猫啊！贵价嘢嚟啊！屌，我摆落去先。沙甸鱼唔好奶啊，笋哥对鞋啊，拖下邋遢，奶瓜你啊！屌，有毒啊都系。我买四包俾你食啊，病。今日阿宝宝龙喺度，阿宝宝龙同大家讲几句嘢。 大家好啊。 啊，宝宝龙喺度瞓醒。 即系咧，同埋咁啊，叫阿螳螂哥啦咁样。阿螳螂哥咧，佢就好得意啊！即系你睇佢貌不惊人，一个。四十歲左右的中年男人就身材都健碩嘅，不過就健碩得嚟有啲肥咁樣。係，咁樣咧就佢好得意喎，你真係見到佢咧，有一次一齊食飯，跟住然後咧佢話：喂，好容易嘅咋，呢個你走去問一下得㗎啦。 屌你啦，咁多草啊！ 你聽埋講先，你聽埋講先，你就真係唔撚信佢啊！跟住佢咧喺你前邊咧就真係表現你睇，跟住然後走去咧見到師奶，喂我對屌閪啊咁樣，即係當然我哋聽唔到啦。咁但係你見到個時間好短嘅啫。跟住個女人真係跟佢走喎。 個女佢會唔會同佢講？喂啊， 我塞唔知乜俾你啊！ 我塞唔知乜俾你，你跟我 埋仲有佢仲有又真係咧嗰次喺啱啱喺深圳啊，又係咁啊，大家食飯咁，然後咧見到佢，哇！佢真係佢啊真係上邊誒，佢話喂唔好意思，走先啊咁樣。跟住上佢香港有老婆，咁佢有條女，哇！條女真係我，但係佢溝清嗰啲都唔係靚妹啦，即係三十幾歲咁樣啦。佢另外仲有一個興趣嘅，佢就係翻嚟香港溝啲屋村師奶。佢話：喂，好容易嘅咋，你張床大過佢張床就得㗎啦。 我屋企張床都好大啊，六六尺啊，屌你又唔夠溝撚到，屌你！ 即係佢完全咧係一個呢、這個完全係利用呢個發展心理學嘅方法嘅。即係咧你有多啲嘅，即係你有多啲嘅資源。即係點解啲女揀你去屌閪，因為你大隻啲。即係或者你點解揾你屌閪，因為你有錢啲。即係佢完全係利用到呢啲咁。 咧，我識啊邊個上次我哋見嗰個飛虎隊咧，佢咪成日話俾人聽我係醫生咯。佢去親酒吧都話自己係醫生，講啲英文啊，哇得人驚到啊！屌啲女又信喎，屌你老咩又跟佢翻屋企喎，真係㗎！屌你佢話自己係醫生嘅，屌你老咁又得㗎屌！ 不過如果你話就如果係嚟自嗰種所謂心靈嘅空虛咧，其實你有冇錢咧對佢嚟講冇乜所謂。喂大佬，你有時嗱講真你譬如話落去 Pizza Express 度食 pizza 咁樣啦，佢班妹招呼你噶嘛，對中國人好撚乞人憎，閪口閪面嘅。 係啊。 如果你知道嗰啲撚樣就過嚟揾老細噶啦，你叫啲鬼佬去奶攤 咁樣咧 咁樣，即係你同招呼 我試過一次啊，真係我所以永遠都係 想再幫襯。即係有時講翻呢件事咧，點解要講呢件事咧？就係、是、覺得即係就係咁啦。即係佢 你資源多啲， 佢根本就係、是、佢其實 即係鬼佬嘅資源多啲咯。 其實佢就係揾老公啊嘛。 啱啊。 咁但係如果 你唔係佢個 target， 佢咪唔收你。 但係如果你講緊話，如果係嚟自嗰種即係嚟自嗰種空虛感，或者嗰種蒼白感嘅話咧，我諗我 more or less 我明白你講乜嘢。就唔係用，即係佢哋就唔係咁 looking for， 即係其實只要你係傾到下偈啊，靚仔啊，咁咪得。因為你好時上網嗰陣時咧，你如果中意睇下你啲留言板咧，講話嗰啲精友網頁咧，即係當然好多都係假噶啦。咁然後通常都係講話，哇結咗婚咁多年，呢、這個老公啊，都幾好嘅，即係生活冇乜特別咁咯。細路啊，都冇生啊，或者有啲點大咗啦咁樣，去咗加拿大了，全部都咁然後就冇啊，揾人出嚟開下餐咁樣咯。即係冇乜原因嘅咋，即係你有錢冇錢其實 doesn't matter。 喂，但係我識唔到呢啲嘅點解？ 即係我哋唔勤力咯。 哇，要好勤力㗎！ 我諗係啦，因為咧，其實咧嗰啲人咧係調得全方位嘅。 哇咁撚樣噶！ 嗱有呢個 YM 啦，即係 Yahoo Messenger 啦。 哇邊得閒大佬？ 即係咧，你裏邊可能咧釣魚釣六七個鐘啊，七八個鐘。 哇！屌你玩下音樂冇咁嬲啊！ 跟住然後咧一係咧就係 MSN 啊、ICQ 啊，哇又都有見啲 friend 用好少，上 Facebook 去識人哋啲朋友啊。 咁撚戇鳩啊！ 跟住然後咧，你突然間發現，咦有個 friend 俾佢 check 咗，哦咁樣神奇。 屌，好老實講啊，靚女邊得閒上網㗎？我識嗰啲靚女。 又唔完全係，即係啲靚女都。在網上都有些工作的。 哇屌 了。但是 我想說這個 point 呢就是其實呢如果人家有些人呢天生呢是不砌東西他不安樂的。 我是啊。 即無論 是我是啊不砌東西不安樂。不過識不到的屌你。 但是就是所以呢他喂這樣不同喎、你想想他以這個砌東西為目標於是呢他就經營呢份工作，佢當工嚟打嘅。你諗下，佢冇嘅時候就叫雞，有嘅時候玩拉啦。 不過而家香港好多呢咁嘅人喎，啲靚仔。 即係你唔玩拉嘅時候就搞笑到上 online game 點解打 online game？ 因為成個 game 裏邊武器閪屌，聽過同你講過啦。 係啊， 俾件武器你，俾閪我屌樣嘢咁樣，乜撚嘢都有。即係咧，如果你係當係一個事業嘅話，佢又係你一門生意嘅話咧，佢亦都構成你成功咁嘅話咧，你又不惜多過二十個鐘去處理呢件事。 咁啊係。 咁你直到有條女上吊，砌完之後，跟住然後寫下報告上網， 跟 住然後喺香港玩完之後，然後翻大陸玩咩 QQ 女， 我諗都唔使，我俾錢。 跟住然後咁佢，喂佢哋又唔係唔俾錢嘅喎，佢哋又有時要俾錢去玩下嘅喎。咁然後將啲兩家又溝下，斜牌又溝下咁樣。 我付出唔到呢咁嘅代價。 哇！即係咧呢種咧，即係我覺得咧，我即係講 I 屌咧。仲有呢種叫職業性阿閪屌，哇呢種先恐鳩怖啊真係，係好多你講講下係好多呢啲人，真係好難。 不過我做嗰間即係嗱，你知醫院啊女多男少啊，我見有啲男同事都係咁撚樣喎，即係瘋狂嗱我呢個人好得意噶，我係一個 唔怪其實請病假啲護士， 唔係我係一個即係你認識我咁耐，我係一個好孤獨嘅人嚟㗎嘛， 嘛，即係你知㗎啦。 係冇乜朋友。 冇朋友嘅，咁啊做任何嘢都中意自己一個人㗎嘛。咁我見到啲同事唔係喎，食早餐要同女一齊食，要同姑娘一齊食，食飯要同姑娘一齊食，放工要同姑娘一齊放，當然唔係個老婆啦嚇。即係有咩活動啊？譬如打波啊，去露營要揾埋啲姑娘一齊去，即係。有啲咁嘅人喎，全職廿四小時做啲咁嘅嘢喎，真係。 其實你估咧，啲女仔咧， 唔係有嘅，啲女仔會知道你想做啲咩。 係啊，其實啲女仔暗地裏都知道你想呃佢閪屌下噶啦。 啱啊，即係你冇，即係等於我同你一樣啫嘛。我哋基於係一種友誼。 啊。 男女嘅友誼係好得意嘅，男女嘅友誼係你需要好長時間先可以由呢、這個即係愛情轉變為母性慾嘅友誼。嗱，克拉夫斯特艾賓有出場啦，今集克拉夫斯特艾賓講過，愛情暗指性嘅存在，友誼係冇嘅。男女之間開頭我哋一認識就會有一種暗指是性嘅存在，呢、這個係有我哋人類以來已經有㗎啦。 不過 咧， 你咁講啦，係我又即係其實咧，身邊有幾個女性朋友啦，唔可以話完全，即係冇理由冇女性朋友啊嘛。个特点咧就系、是、我对佢唔产生性兴趣， 系一定系噶。 咁咧即系譬如好似猫姐咁样啦、啊，不过冇听我哋节目冇所谓啦。我真系完全对佢冇性幻想。 我以前有，而家冇。 我而家都冇，因为咧个感觉觉得即系觉得佢个人系有少少水肿啊。 佢唔系水肿，佢个人，我觉得佢有啲问题，佢性格，佢性格问题，佢个人唔系有水肿。 即系咧， 阿猫姐都几靓嘅，我觉得。 有时谂翻起即系自己识嘅朋友咧，一系就年纪太大， 系， 即系譬如话我廿岁嘅时候，佢三十岁，我而家三十岁，佢都四十岁啦，已经。 系。 即系冇啊，冇。 我喺我嘅例子里边啊，顺哥，我有几个女性朋友同我好倾得埋嘅。 琴小姐。 琴小姐唔算倾得埋，边个算倾得埋咧？真係有事你幫佢解決嘅時候呢，艾曼紐。艾曼紐係一個 open soft killer 嚟㗎，真係㗎。即係佢去soft killer。佢捞邊飯嘅呢？ 秘書。好似上次講係美國總商會老細嘅秘書。 哇，你講到咁出咁好大鑊㗎喎。 大鑊。咁上次而家可能唔係啦。咁佢係一個好好嘅秘書人才嚟 㗎。 咁佢有一樣嘢見你同佢傾偈，嘩。佢嗰種嘅玲瓏度啊，可以令到你處理一個問題係好出色嘅，即係佢睇嘢嘅角度係好宏闊嘅。咁、我所以好中意同佢傾偈。第二個就傾普通嘻嘻哈哈嘅嘢，咪阿大提琴，一係就阿妹。咁呢幾個人都同我好老友㗎。咁佢幾時 M 到我又知，佢幾時停經我又知，佢同男朋友點砌我又知。但係我哋大家 男朋友點砌嘅咧？ 咩啊？喂，屌，費事講人哋啊！ 屌你講到咁樣，就叫費事講人哋啊！ 佢。佢點講？即係點解我哋可以咁深入？開頭我哋有性嘅暗示喺裏邊，但係到識得耐咗冇呢個嘅發生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嚟個純友誼，真係好平凡平實㗎。我哋個友情個建基，咁所以我同呢幾個人好好傾㗎都。 咁啊，艾曼紐又結咗婚未咧？ 艾曼紐未結婚㗎。 你有冇同佢屌過閪咧？ 唔想。做唔到呢啲嘢啊，大佬！屌佢成日叫我同阿牛醫生去啊，大佬做唔到啊！ 即係雙周過江西。 唔係啊，佢有一日佢間屋好靚嘅，咁咧佢 我有錢人嚟嘅。 佢有間村屋嘅，間村屋咧佢就阿爸起嘅，咁咧頂嗰層就俾咗佢嘅。 佢咪就係其實咩咩咩雙刀咩沐浴油啊？ 佢頂嗰層咧，佢全個天花板有三分之二係強化玻璃嚟嘅，即係你一望就望穿噶啦。但係人哋又望唔到佢，因為嗰間村屋最高嘅，咁你可以望到滿天星星，好靚噶。咁張牀就喺嗰個天井下邊咯，咁側邊就有啲布簾圍住，直頭好似拍戲嗰啲環境咁，好靚噶嗰間屋。 喺邊度住啊？ 喺屯門啫嘛。 哦，係咩？ 係啊，好靚，我上過去啦。佢嗰日同我講：你沖個涼坐一陣先。哇！我屌你啦，梗係唔沖啦呢啲環境。屌你仲沖個涼，仲有一剩嘅沖緊完涼。你沖涼嘅時候，佢已經爆門入嚟啦，大佬。 唔係你話俾佢聽，我中意臭臭地啊嘛。 哇！唔係啊，佢即刻玩啊，大佬，我即刻話唔好，翻屋企，阿媽啦，阿媽啦，阿媽叫我唔可以陌生環境沖涼，好撚多人過，好撚多嘅屌屎忽啊！屌你，俾基佬撳撚住，攞起都唔撚制啦，屌你，真係冇撚得整啊！ 唉，讲到呢度啊， 好啦，大家系咁先，拜拜。